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转数快，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。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第三隻嗱，即係其實嗰個重點都唔喺個戴飛嗰個死亡事件度啦，咁啊，但係咧就呢度即係趁住呢個機會都要再提一提啦，就好奇怪地咧，就係即係涉及到戴飛嗰個死亡事件咧，去到今年2021年咧，都仲有疑點嘅。咁呢個真係即係非常之不幸啦嚇。咁、但係佢就唔同金麗迪家族啦，金麗迪家族就佢哋都表達咗好多嘅一啲睇法出嚟啊。近年啊，呢、這個唔係當其時，係近年啊嚇。但是呢就皇室呢就對呢件事三種其口嘅。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呢喺嗰個車禍度，但我哋一集講過嘅。咁大家可以即係如果未聽過可以翻返嗰集，就係嗰個車即係當其時佢哋點解會發生呢、這個致命嘅交通意外呢，就車上有啲咩人呢、車上就有戴飛啦，同埋佢嗰個即係男朋友啦 ,Dodie 啦。咁就仲有司機啦。咁唯一一個冇死到嘅呢就係個保鏢。但個保鏢發生一件咩事呢？個保鏢係冇戴安全帶嘅。嗱呢個幾圖你編劇嗰陣，但係將來要記住啊。就原來佢哋即係呢啲保鏢咧，佢哋上車係唔可以戴安全帶嘅。我唔知點個原因點解，但係可能個技術原因就係佢哋 隨時要行動， 可能要隨時行動啦。即係我咁理解啦。即係如果有熟悉嘅人就即係話俾我聽啦。但係最奇怪就係反而佢冇死喎。但佢到依家即係佢有出回憶錄，佢到依家都講一樣嘢，就係佢完全唔記得咗當其時發生咗咩事，即係佢車禍之前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即係到而家冇解釋到嘅，或者仲喺懸案就咩咧？就架車好高速上去避過嗰啲嘅救濟隊嘅時候咧，佢其實係撞咗一架車嘅，即係要避一架車，一架呢架車就係一個叫快意嘅白色嘅 Uno。Uno 我就唔知係可能係 number one 之類嘅白色嘅啦，咁而家即係香港唔係好多意大利車啦，以快意嘅車，咁呢架車咧就經典嚟嘅啦，就叫 White 呢個Fiat Uno 應該係意大利文嚟嘅，就係原來要閃嗰架車，佢一避嘅時候咧，一發咗就撞埋條嗰條柱嗰度啊嘛，就撞 嗰個隧道 嗰度啊，但係竟然咧呢架車事後係冇揾到嘅。而呢個司機啊，呢、這個司機係越南人嚟嘅，就係話咧，佢而家咁講啊，佢而家話咧，當其時其實法官真係揾到佢，但係叫佢唔好講呢件事，咁咧又好奇怪咧，就係即係竟然就係件事會咁樣啦，而竟然件事係到而家拖咗好耐先揾得，即係知道呢個人係嗰個揸嗰個白色快意嗰個人咯。是很有趣，現在個樣子已經變了，現在他練健身不知道為什麼。還有他又說呢，就是英國方面呢其實就已經有警察呢去叫他去英國跟他們談，但是呢就有部分的法國的官員呢就叫他不要去，還有他跟著遊了車的，而呢他的車裡面即是那個白色，當時白色那個這些這油漆呢是跟戴安娜在個車上面撞到，因為撞過嘛，的一些的痕跡呢是 match 到的， 一定在個現場那裡就依架車存在了，找到出來， 但是個車的事主，這個是個車的司機，車的事主呢就是擁有的車的那個攝影師的事主那個都是 photo journalist， 就幾年之後自殺。那個情況都幾似那個金麗迪嗰個遇食案嗰啲情況嘅，即係譬如啲證人啦，有啲係揾唔到啦，即係跟住唔知點解完全失蹤，有啲係自殺啦咁樣，都類似 三陷其口啊， 三針其口， 唔出聲，忘記咗，咁啊，令到大家覺得依件事件就好似此地無銀啦。 嗱，所以我絕對覺得咧，就其實呢件事不一定係皇室嘅有參與啦，但一定係有。有些是蓋實了， 即有些嘅秘密在後面是令到是大家 深層裏面有些機密機密的東西出嚟咧，又而家都未完全很透明咁樣講曬出嚟。 係啊，咁例如佢接受呢個訪問都是前兩年的事啊， 就是、越南呢個司機 係啊，越南裔咯， 啊越南裔司機。 咁但係呢個事件都係呢個訪問都是大概兩年前到嘅啫，咁都係事搞成廿幾年，咁、仍然即係再繼續爆啲嘢出嚟。 嗯哼，系咁啊！呢、這個最奇特嘅就係話嗱，一件事件出咗嚟之後嗰時候咧，呢啲應該喺現場裡面嗰度咧，其實係有 應該即時係 基本有嘅證據嚟啊嘛， 唔係應該甚至嗰陣時都未有即係唔係正式入嗰個互聯網年代，但係過咗幾年之後已經互聯網年代，其實就好多嘢 更加容易去捉啦， 但係都要搞好多年先有，之後先至咩咯。 而家奇啊奇咁噶，台長啊，科技越進步啊，你預咗咧，即係有呢啲科技去追查咧，就一定好清楚啦。原來係越嚟越隱蔽， 係啊，越嚟越 唔知點解，有人係用。你會知道有人肯定他可以掌握到這些資料、但那個資料就不是一般的市民大眾，他是可以知道了這些資料的、甚至你有心想去研究、啊、因為這些你可能在學校裡面都有很多這些學生都會去研究，他都拿不到這些 information。 是啊，咁跟住落嚟，即係大飛嗰個，我相信就係可能我哋再隔一段時間啦，即係再更加多嘅資料的時候，我哋可以再重做一次啦。即係特別喺個哈利國王之佢，即係件事係清晰咗之後，我哋可以再做一次啦。咁但係呢件事咧，而家講呢件事就係安高型嘅，我哋亦都提過，就係嗰個安德魯王子。咁英國有幾多個仔女咧？就大仔就Prince Charles 查理斯王子啦。咁、理論上，如果阿皇后即係英女王佢駕崩或者佢順位嘅話咧，就應該係佢做皇帝噶啦。咁但係唔知點解啊，英女王九啊幾歲咧，即係今年成九啊四歲，佢都話：我見到我哋唔會咁快退位住。咁咧，所以阿查理王子咧就等到真係等到頸都長啦。咁咧就跟住有安妮公主啦。咁跟住有愛德華呢、這個 Andrew 啦，即係而家我哋講呢個啦。跟住有拉仔就 Edward 啦。咁其實咧就即係後幾個咧都唔係太正常噶啦，咁特別 Andrew 咧就近年牽涉咗一單嘅強姦案入邊啦，咁我哋之前提過嘅呢個強姦案係幾時爆出嚟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有個Jeffrey Epstein， 佢就一個島上邊，佢咧就搞咗一個秘密嘅基地，咁、名人咧好多名人咧都坐過佢安排嘅飛機去嗰個島上邊。就不知道那個島裡面發生什麼事，但是就傳說裡面有一些 性虐待、啊、或者一些戀童的問題、 性交易的一些 性交易 的私人的會所， 私人會所就安德魯王子是其中一個就 接受了一個款待的，就在近年其實有一位女子就在她當她17歲的時候被她強被這個安德魯王子強姦了，這件事到現在是不了了之、很奇怪，因為為什麼呢，就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是想盤問安德魯王子的，但是就一直都找不到方法。就 Jeff Epstein 那件事更加離奇，就是他因為他坐了監，他在那個受審之前呢他就已經是在那個監獄裡面呢就自殺死了的。那我們都說我們相當懷疑他那個那個是不是真的自殺啦， 這個 Pizzagate 啦，咁咧就佢嗰個拍檔呢、這個咁嘅扯皮條嘅女性咧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Ghislaine Maxwell 咧，就而家係拉咗嘅。就我哋喺好幾個之前我哋提過，就係佢係喺嗰個監獄入邊咧，每隔大概一個鐘頭到咧，個監嗰個守衞就會睇一睇佢係咪俾人係咪死咗。所以佢成日瞓得好差嘅，就係佢隔一個鐘頭就係、是。即係睇睇佢係咪 會有事發生？ 有事發生咁樣。咁到離奇嘅地方就係咧，呢件事到依家咧，呢位嘅證人啦，或者佢仲有好多料要爆咧。雖然佢冇死，但係個出庭咧就遲遲都係未見嘅。係咁唔知係咩原因咧？可能話即係搜集個資料或者好多成咧，就即係冇一個嘅。結果喺度啦，即係未準備好啦。但係嗰個進度嘅緩慢咧，係令人驚奇噶。因為如果佢一上嚟講咧，就應該都有幾頗多料會爆嘅。其中一樣嘢就可以爆嘅就係咧，這個安德魯王子究竟係咪真係去接受過呢啲 未成年少女的性服務的款待啦。咁至於強加低就即係未必呢位 Maxwell 會知嘅，但係而家就即係都有人出嚟去繼續指證呢單嘢。特別奇怪的地方就係呢個喺 Me Too 嘅年代咧，喺英國係完全冇任何嘅即係好似美國嗰種咁嘅質疑嘅。係即係覺得係一件好。即係普通嘅新聞去做啦，唔係冇報，而係大家唔會好落力走去做呢樣嘢嚇。咁呢個亦都證實到一樣嘢，就係英國皇室咧，佢哋控制英國嗰個傳媒嗰個能力咧，仍然都係相當之強嘅。咁要講係講咩咧？就係嗰單強姦案啦。咁呢強姦案都發生咗好耐噶啦，就係2001年嘅3月10號。咁咧就2001年，佢今日20年啦。即係嗰位如果嗰位女士，嗰當然17歲嘅位，佢而家都成30幾歲啦。咁個事發個地點喺邊度咧？事發個地點咧就喺英國倫敦一間好著名嘅夜總會，叫 Tramp 啊，即係流民。咁呢個夜總會咧就好即係不幸地咧，我去英國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就唔知道有呢間夜總會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都入去逛逛啊。 係。 咁入去逛逛咧，其實就非我能力所及噶啦，我只係喺個門口度睇睇嘅啫。 你飲杯水都即刻冇曬你啲旅費噶啦。 唔係啊，都唔入得去添啦，因為呢個私人會所嚟嘅，私人會所嚟嘅。咁咪就佢嗰、那個到而家都係一個倫敦即係最潮嘅人去嘅地方嚟啦。 係。 咁佢潮嘅地方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所有嘅影星啦，同埋政客啦，同埋係所謂石粒名人咧，都會去嗰度嘅。去嗰度去玩啦。咁曾經有一段時間係點樣？曾經試過一個例子就係咧，喺一間房嘅同一間房入邊試過一次咧，三個詹士邦喺度。 嗯哼。 就係、是、尚康納利、佐住拉辛比同埋羅渣摩亞都喺度。 經典啊！ 咁呢個咧就唔係有意嘅，大家。有啱得咁巧撞到嘅啫，咁呢個係佢有講啦。 咁即係真係常去嘛， 咁亦都有好多嘅名人喺度啦。咁呢度睇到就係譬如比拉斯拉，佢結婚時就喺嗰度結婚嘅。係，呢個係好耐。咁跟住咧就係話呢個美國嘅演員積奴高尚，我唔知點解美國演員會嗰度啦，就喺門口嗰度咧。就錫無情情錫咗一個路過嘅法國男人啊，就嘴咗佢一啖。咁啊，好多離奇嘢喺度噶啦。咁咧離奇嘅嘢咧就點解同今晚呢個有關咧？就係、涉及到其中一樣嘢啦，就係呢個杜迪啊，即係阿戴安娜嗰個收尾個男朋友啊。 嗯哼。 咁佢都落過呢間級玩嘅。咁根據嗰個主持人講咧，就當晚咧佢就不斷去走去搞一個，即係想即係追一個女性。 係。 嗱咁呢個證明一樣嘢，其實都亂龍噶啦，呢啲咁嘅。 嗯哼。花天酒地啊！ 呢啲咁嘅即係所謂 名流啊，名流嘅古仔， 係咪？咁、那個人話就叫佢嗱，你唔好搞呢個女人啊，咁樣。係呢位女仔啊，咁樣。咁係咁個 呢個嫂嚟嘅，呢個即係可能係 你講啱咗喎，唔 係啊，小丑個小丑女嚟嘅。 咁佢話咩？唔係阿嫂啊，係你老豆搞過嗰條女好多次。 啊！今日就係真係唔好搞啊！今日就 啊，呢個就係即係入邊啲日事啦咁樣。咁入邊都好多嘅，譬如好多呢啲而家睇到呢啲名人喺度啦。譬如話係大家跟住睇到呢張相啦，阿 Rod Stewart 啦，呢個就係呢個可能係 Ron Wood 啊。如果冇記錯，即係對當其時嘅樂隊啦。咁好多名人都喺呢度嘅。咁點解我會即係用呢個作為一個引子，就講翻嗰個即係安德魯王子嗰單案咧，就係喺呢個新聞入邊，佢提到一樣，呢個報道入邊佢提到一樣嘢，就當其時滾石樂隊啊，呢個 Rolling Stones 嘅其中以前啊，即係佢收尾退咗隊啊，就係以前一個低音吉他手，Bill Wyman 咧，而家係帶咗個13歲嘅女童嚟呢度，咁咧就佢哋即係呢個報道講話，其實當其時佢提咗嚟係有一個。即係性關係喺入邊，而呢個傳說，呢個夜總會入邊咧，有條秘密通道去到一間妓院入邊嘅。 嗯哼， 咁所以咧，當其時咧，佢譬如呢班人喺度，或者呢啲咁樣喺度嘅時候咧，佢哋應該有一啲嘅性方面嘅一啲嘅，甚至係狂歡啦。 嗯哼， 咁咧就女性方面都係有嘅。咁其中一個咧係莎莉麥蓮。咁個日事都唔係太過 juicy 啦，只不過就係話佢中意玩啦，就點樣咧？佢就即係去親呢間 club 咧，佢都 order 一個嘅餐嘅。係呢個餐係咩咧？就係香腸加薯蓉啊！ 咁呢個好普遍啊，英國嘅一個即係咁嘅 常食嘅嗰啲嘢， 即係而且好低檔噶啦。咁啊，沙利曼連 order 咗呢個餐之後，跟住佢做啲咩咧？佢就唔係食嘅，佢就將個香腸，即係同埋嗰啲薯蓉咧，就做咗一個好似男性羊具嘅一個咁嘅 型嘅玩嘢啊咁啊， 佢跟住咧就擠咗嗰啲沙律醬啊喺個香腸前邊，咁係即係證明嗰樣嘢就係本身就係即係一種即係性嘅狂歡嘅嘢啦，但係女性就玩得比較含蓄少少嘅，咁男性就好可能喺嗰度有啲性嘅活動喺度啦。咁安德魯王子咧，而家話説咧就當晚咧，佢就同呢個即係未成年嘅少女就喺嗰度，就跳舞。咁跟住咧，個 club 入邊咧應該係做咗一啲嘅性嘅行為嘅。咁咧個女性本身咧就有好多好具體嘅一啲嘅描述咧，即係譬如話佢當其時好大汗啦，佢拎咗啲酒俾其他人飲啦。咁但係咧，皇室入邊又話咧，安德魯王子咧就唔飲酒嘅，即係從來唔飲酒嘅，因為佢敏感啊。咁同埋咧，佢唔跳舞嘅咁樣。咁啊，基督你信皇室講定信呢位女士講咧？ 我信梗係信Lady First 啦。 咁換言之咧，就係佢其實個嫌疑咧一度都未清到嘅。就話咧影咗啲相咧，其實啲相係偽造嘅。即係影到呢個同即係呢女仔即係一齊嘅嗰啲相咧係偽造嘅咁樣。咁我覺得就呢度去到呢度就都認真離譜噶啦。即係簡單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就係基本上就去掩飾嗰成件事咯。咁但係最大嗰個問題就係、是，我唔係講緊嗰個所謂強姦案本身啊，而係即係由嗰個滾石樂隊嗰、那個 Damn 吉他手，佢帶一個13歲嘅少嘅兒童入嚟，佢去做咗呢啲嘢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路。即係講緊嗰個疑問，就係究竟，譬如喺英國或者美國，即係荷里活或者政界入邊嗰啲嘅人物，佢哋有冇一啲嘅戀童嘅傾向喺度？而呢戀童嘅傾向係純粹為咗一個情緒嘅發泄啦，定係還是係一種嘅宗教嘅儀式？甚至係話，如果你唔係咁做嘅話咧，你唔會成名咧。咁呢個就係一種嘅，即係而家所謂嘅都市傳說咯。甚至是牽涉到近年，即是我們之前幾集，即是前幾個月提過的 QAnon 這個疑問來的嘛，就是所謂 QAnon 就是在網上有些傳言，就是這些的人物有不斷有些所謂的兒童的販賣 的過程在那裡，也有個兒童色情的一些 的勾當在裡面，但就不是純粹說那個是一個強姦的問題。 咁佢呢間出名嘅呢間呢個俱樂下嘅一個俱樂部嗰個咧，係咪啊？之前係 Tom Hardy 有拍一部戲講，因為兩兄弟經營嘅嗰間嘢。 哦，呢個就應該唔係嘅。嗱，Tom Hardy 即係嗰兩兄弟嗰就係黑社會嚟嘅。咁佢哋有應該係好多嘅 club 嘅。但係就冇呢間咁高檔。因為呢個高檔意思係話咩咧？就係佢入邊可以玩得好癲嘅。但係就唔係俾啲 cheap 佬去玩咯，即係唔舉個例子，頭先阿基督啊，我去倫敦嗰時，如果我去嘅話，我入唔到，我一定入唔到去嘅， 嚇 喺門口已經有人封繳住嘅，同埋喺入邊咧，即使好多好尊貴嘅人物咧，都唔敢喺入邊發圍，即係譬如話佢哋帶咗好多保鏢去啦，咁但係啲保鏢都入邊唔會亂挑嚟嘅，咁即係我唔知道嗰個東主本身咧，即係個把炮有幾高咧。但係如果睇落，其實佢唔係一個好，即係唔係叫咗一個好著名嘅人物嚟嘅。但係好奇怪就係呢個 club 本身到玩到依家咧，其實都仲係喺英國係第一線嘅，就唔係頭先你講啦。嗰兩兄弟黑社會，佢哋有好多 club， 佢哋完全去唔到呢個水平。 呢個如果講嘅就應該似係哥布拉個 Cotton Cup 美國 Cotton Cup 嘅。 但係唔排除頭先你講嗰個就係話嗰兩兄弟咧。即係收尾點解佢喺英國會劇咁吃得開咧？其實因為好多政客都去佢 club 度玩，就俾佢掌握到啲秘密。 係。 咁呢個亦都同我哋而家講一樣有關，就係話，譬如呢、這個，譬如好多時佢哋去玩，佢哋可以做出一啲即係平時喺傳媒你唔會見到做佢哋做到嘅嘢，甚至一啲違法嘅嘢，即係舉例，譬如吸毒。 係。 咁但係點解到依家都係冇事咧？咁可能其中一個解釋就係、是，因為佢接待嘅人都係非富則貴。冇人敢喐佢咯。 這些傳聞呢，就譬如牽涉到一些叫高級的會所啊那些呢，你又會發覺常常都常常 會有，我想你都知道啦，你自己都知道有這些這假報啦， 譬如那時上北京有間 天上人間嘛，不用什麼關嘢執咗啦，關嘢那個連個老闆都死翹埋啊， 係啊，死咗啊， 哎，那件事，哎，又是神秘之嘢嘅料。 我係九十，唔係，因為九十年代，如果上去上面派咧， 冇人唔識嗰間， 日日都去嚇，咁啊都覺得嗰個係一個題材嚟嘅。 啱啊，你提咗先，就係有佢有叫四大花魁啊嘛，即係其中一個就好，即係好吃得開嘅，即係逢即係冇人會唔，即係冇人會話搞佢嘅，因為佢即係識到啦。但收尾都係離奇死亡，即係係妓女嚟嘅。但就很出名的，但都是突然間又係離奇地死了， 咁啊，佢依個係牽涉到，譬如依啲皇室嘅裡面依啲咁嘅重要人物，咁都喺依度咧就發生依啲咁嘅出嚟嗰時啊，其實就係往往咧就變成一個好多人都會喺度追查嘅一個素材嚟嘅。 冇嘅，但係呢啲嘢全部都係講下算嘅啦，即係唔會好似頭先我哋講得咁嚴肅，就係話啊，我哋從呢個追查。舉個例，譬如佢哋呢啲戀童，佢係咪一種宗教儀式？係冇人敢查嘅嚟㗎，而且可以偷坦白講啦，其實而家 YouTube 同埋 Google 係封殺曬呢啲嘢，係即係你已經。即係你一睇到就係話俾你聽，呢啲嘢係陰謀論啦，呢啲嘢係偽造啦，呢啲嘢咩啦？你唔會睇到有人會講呢啲嘢係真嘅。 佢一捉到呢個字眼咧，有理冇理都即刻掉走你先。 係啊， 唔俾你喺呢度嗰度散播到一啲咁嘅線索出嚟。 咁我哋好彩，因為我哋講廣東話咧，就特別喺個節目入邊係用唔係用文字寫啦，就冇英文嗰個情況咧，那個審查嘅情況咁嚴重。我哋就比較可以。鬆容啲去講呢樣嘢，咁當然有好多人就你講埋啲嘢都係多嬌魚啦，你又因為道聽途說啊，又係咩咁啊？咁但係唔緊要嘅，即係起碼你會知道有啲咁嘅案件，啲案件係到依家懸而不決，到依家就係你有你講，佢有佢講，係嘛？亦都冇進展嘅，即係你知道就得咯。 係啊，因為我哋嘅嗰個所有希望，即係能夠。俾人聽到嘅嗰啲覆蓋面唔使咁多， 係啊，你覆蓋 不過依個係有傳聞， 係啊， 其實你可以揾到， 係啊， 咁啊，大家都係姑妄聞之，即係咁樣樣， 姑妄聽之，姑妄言之啦，係咪啊？係。咁但係最重要即係話，講咁多，其實都，你有呢啲嘢都唔係神秘之嘢嘅材料嚟。咁神秘之嘅材料係咩咧？就係因為一路講一樣嘢，就係英國皇室係咪蜥蜴人啊嘛？ 係啊，係咯。你開頭講俾我聽，都係講呢幾個字啫嘛，啲就係叫我揾啲料。 咁你講啦，第四，跟佢翻嚟嗰節。OK， 我哋休息翻嚟第四節啦。